24号喺镇内一间嘅小学用半自动步枪射杀19名学童同2名教师。警方捣破怀疑伪钞制造工厂，拘捕一男一女。警方近月接获情报，话有人喺新界同九龙贩卖同行使伪钞。星期一同星期二，分别喺何文田一个单位同旺角一个嘅宾馆房间，捣破怀疑伪钞制造工厂，并检获52张怀疑伪钞，面值大约6750元，并检获一批半制成品伪钞、电子仪器、打印机同埋剪裁工具等。一名46岁男子涉嫌行使管有同串谋制造伪钞被捕，一名44岁女子涉嫌制造及串谋制造伪钞被捕。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6，日元132.87，瑞士法郎0.974，加元1.254，人民币6.673，英镑对美元1.259，欧元对美元1.07，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648。日经平均指数报28,122点，升17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0.79美元，卖出1,851.3美元。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带正是影响广东西部沿岸，并逐渐靠近珠江口一带。预测本港地区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展望未来2-3日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日丽景天主教中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环宇海湾呀。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日丽景天主教中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环宇海湾。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少少车龙喺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温思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排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飞鹅山道，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月对行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圣佐治大厦对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月华都花园一段慢车，而家车龙就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骏景园。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慢车排到天富海湾。最后食安仔提提你，高钠飲食会令你患上高血压、中风同埋冠心病，记得食嘢嗰阵时少盐少酱。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将军澳安宁花园二座、元朗红福村红日楼、沙田石门村瑞石楼、粉岭明都龙腾阁、半山区地利根德里12号、御皇居南田康华苑宏康阁、南田汇景花园六座、荃湾石围角村石谷楼、天水围嘉湖山庄翠湖居五座、鸭脷洲村利福楼高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830，迪丽热巴，任嘉伦领衔主演， 预交记。 除了任嘉伦和迪丽热巴的跨种族之恋，配角的爱情故事也都相当动人。范晶饰演的雪三月爱上此沙饰演的先是黎树，但是后来又发现原来黎树接近他是另有所图。 国剧830预交记，每晚连播两集，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食早餐是不是真的会肥一点的 呢？为什么要是168呢？可不可以160呢？ 其实如果有臭狐喷香水的话，会不会越喷越臭的呢？ 如果你都想知道答案，那就记得看精灵一点。精灵医学 Takeaway 每集请来不同专家，3分钟极速破解医学谜团，分享你不可不知的医学常识。 健康资讯长知识，精灵医学 Takeaway， 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一台同步直播。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6月8日，新增489宗确诊，社交距离措施维持至本月底。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7月2日开幕，标准门票售价50元。 行政会议通过电车加价，12岁或以上加至每程3元。 世银大幅调低全球增长预测，警告有滞胀风险。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0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收视，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先讲一则嘅强制检测公告，何文田村释文楼嘅居民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嘅电话短信咧，可以由指定出口离开。另外仲有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同埋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嘅。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同大家讲下呢个连锁零食店嘅优之良品呢，其实有成30年嘅历史啦，差唔多。咁喺星期一呢就结业。佢哋嘅发言人呢就提到话，因为疫情爆发啦，同埋香港封关之后呢流失大量嘅游客，所以公司呢就係亏蚀，以至係全线结业。咁呢一间嘅连锁零食店呢嘅结业呢，大家都又唔识得讨论啦，因为历史比较长一啲啦，亦都系大家关注到呢一类可能以游客为主嘅一啲嘅店铺，喺疫情之下少咗游客嘅时候，佢哋成个经营嘅情况，你自己点睇？18723111，18723111，又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安怡，早晨。 系，早晨，你好。 早晨，谢安怡，先讲下点睇呢一间嘅零食店啦，优之良品嘅全线结业。咁佢就提到一啲原因，头先就讲到话新冠令到少咗旅客，咁啊亦都而家都睇到未能够通关，咁所以就令到公司冇办法经营生意。点睇呢个讲法咧？ 其实咧，呢一个情况咧，都好反映得到而家我哋喺香港零售业里边一啲真系依赖游客为主嘅一啲嘅店铺啦。其实已经系挣扎咗好长嘅时间，已经系接近2.5年嘅时间啦。即系喺疫情里面，咁所以咧，其实反映得到咧呢一个情况真系好唔理想。其实嚟到今时今日，其实我相信咧，即系过去呢2年多时间里边咧，已经系关店嘅铺头已经唔少啊。咁而而家优之良品呢个情况咧，亦都系反映得到，即系而家通关无期，仲系未有期。咁所以咧，其实即系大家仲愿意烧银纸烧几耐咧？咁而另外一方面咧，就系租金嘅问题啦。即系过去嚟讲咧，游客区嘅租金咧真係唔低嘅，真係好高。而去到今時今日仲係未有遊客到嘅時候，咁大家又捱到幾耐咧？轉型又可以有幾快可以轉到身，去到適應到而家依個咁樣嘅情況咧？咁種種因素咧，都係影響緊一啲即係旅遊相關嘅零售店鋪佢哋嘅生存嘅空間咯。 你覺得佢哋轉型嘅即係速度或者佢需要係去到點咧？佢哋有冇做到轉型咧？譬如以優之良品嚟計，或者點樣喺轉型之後，佢哋嘅唯一嘅路向客源係咪就係本地客咧？ 系嗱，我好难去评论即系单独优之良品嗰个情况啦。咁但系整体嚟讲咧，我谂转型咧系有几方面啦。一方面咧就系喺佢哋嘅铺头嘅店铺嘅网络啦，租金嘅情况啦。以往即系头先我提过，就系游客区 即係不嬲都係好高嘅租金，街鋪啊咁樣。咁而街鋪商場都有啦。咁而點樣樣去到真係將你個網絡轉到為一個真係喺依兩年幾裏面可以係過渡得到，而且係做本地市場嘅店鋪啦。咁包括你點樣樣去到轉移你嘅地點啦，傾個租金啦，跟住你嘅貨品是不是真的咁單一，淨係做一方面啦？即係可能以前遊客嚟到嘅時候，你可以係一種嘅產品已經係可以係生存得到而且賺錢。咁但係而家嚟講咧，你點樣去拉闊你嘅產品嘅一啲嘅即係offering 啦，俾我哋嘅客人啦，即係種種因素啦。咁再加上即係疫情嘅影響，已經唔係淨係可以實體店可以生存得到啦，你需要去到喺網上邊去到做生意，適應翻而家真係唔可以下下都實體嘅情況。咁喺嗰個由實體轉網上嗰個轉型又點樣呢？咁即係好多嘅因素呢，以至即係睇下嗰個轉型能唔能夠成功，而喺呢段時間過唔過得到囉。 嗯，但疫情之後，頭先你講到租金啊嗰啲，係咪相對應該唔係太大顧慮，反而個轉型嘅顧慮最大就係你本身你個客源係譬如內地遊客先算，點轉到本地客，嗰個貨品點轉嗰個類型嘅問題呢？呢個係咪最大嘅困難呢？ 嗱，而家呢租金嚟講呢，喺過去咁耐以嚟啦，即係其實再追溯去到社會運動嗰陣時，然後去到而家疫情兩年幾，其實呢已經過咗三年嘅時間。咁而我哋租鋪呢係一個租約係三年嘅，咁所以呢理論上呢，其實喺嗰個租金嗰個問題呢已經係解決咗都唔少㗎啦。但係當然即係低處未算低，真係當我哋過去嗰三年裏面咧，一路期望住通關有期啦，而啲業主亦都係一聽到有少少動靜，話咦可能係通關喎，又跟住又諗加租啦。同埋而家我哋好多都係短租約嘅，短租約佢先願意係比較平一啲俾我哋。如果去到講到長租約嘅時候咧，又會去翻一個比較即係高嘅水平。咁嘅情況底下咧，你話而家嗰個狀態真係係咪低，即係低處未算低，講真 ， 個生意嗰個情況，咁而一路租金一路係下滑緊，但係咧下滑嘅速度夠唔夠生意嗰個下滑速度快咧？真係唔夠嘅。咁所以咧，其實點解我哋協會咧不斷都仲喺度講緊租金嗰個問題，係因為即係低處未算低，即係當你租金嗰度追到我哋之前嘅某一個時間嘅情況啦，但係咧原來有第五波又再低落去。咁雖然而家話去到即係有消費券啦，叫做好翻一啲啦，但係實際上咧，其實喺呢個第五波嘅打擊，的確係非常之大嘅。所以即係去到租金嗰度係有個咁嘅困難啦。咁而你話喺產品嗰方面嘅轉型，咁呢個真係好睇個別公司自己本身嗰個轉變嗰個能力有幾佢自己有幾即係嗰個 mindset 有幾 ready 去轉變啦。咁即係呢兩方面都會影響咯。 我見優之良品就話，即係因應日後嘅情況咧，即係譬如會唔會通翻關啦，都或許會係恢復翻營運嘅。你覺得即係呢一類靠遊客為主嘅店鋪啦，即使關咗門啦，執咗粒之後，日後可以恢復翻嘅機會有幾大咧？ 咁我諗絕對會嘅，即係香港我諗唔會話即係一世都一路都冇遊客到。咁始終通關之後咧，我相信香港係有個吸引力，係遊客會翻嚟。咁而而家即係閂曬嘅時候，再重整翻嗰個店鋪網絡嗰個策略，重整翻我哋貨品嘅一啲嘅供求。咁即係有一個重整喺度，我相信係一件好事嚟嘅，即係好過而家繼續係咁喺目前嘅狀態咁捱落去咯。 Okay. 對於零售業未來嘅發展或者下半年成個表現嘅期望啦，嚟緊有消費券啦，亦都可能因應到嚟啲考慮，就譬如防疫措施，見到特首林鄭月娥都話，直至今屆政府卸任啦，都唔會放寬嘅，咁自己點睇咧呢啲？ 其實呢我哋協會之前呢都有預估過今年全年嗰個情況啦。咁我哋都仲係即係如果喺一個未有通關嘅情況底下啦，但係呢又未嗰、那個未有第六波，即係我哋一定要定一啲condition， 即係定一啲嘅情況出嚟啦，先可以 make 啲 assumption 啦。如果唔係都好難啦咁。咁所以咧喺一個咁嘅情況底下咧，未通關而加上又冇第六波嘅情況底下，我哋預估今年咧都係一個持平嘅狀態咯。即係 more or less 正負少少嘅百分比，但係都係一個持平嘅狀態。咁因為咧點解都仲係一個比較即係唔係咁樂觀嘅情況咧？我又唔可以講得話太悲觀啦，但係唔係太樂觀嘅情況，係因為始終咧而家整體環球經濟咧都係好混亂啊，即係地緣政治啊各方面啊加息嘅壓力啊。通脹啊，又影響股票市場啊。其實股票市場影響得緊要嘅時候咧，亦都係好影響我哋即係消費者嗰個消費意欲。咁所以整體仲係一個咁大嘅即係陰霾嘅情況底下咧，咁我哋都預估咧，今年係即係純粹一個持平嘅狀態啦。咁當然亦都好睇通關嗰個 timing 係幾時。咁通關係的確係一個利好因素嚟嘅，但係因為今而家嚟講咧，我哋都仲未見得到嗰、那個情況係點樣，所以都唔夠膽去到即係預得太樂觀咯。 Okay. 好啊，唔該曬謝友安兒，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謝友安兒就係香港零售管理協會主席，有關頭先講到一啲連鎖零售店啦，尤其是佢哋嘅客源可能好多係嚟自一啲遊客或者內地旅客嘅，點睇佢哋嘅經營情況咧？日後通翻關之後係咪可以恢復翻生意咧？1872311 1872311。另外想同大家講下咧，有關於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咧，就已經宣布咗喺下個月2日咧就會向公眾開放嘅。咁西九管理局咧喺早前亦都係公布咗票價嘅，成人嚟計咧參觀全個館咧嘅收費就係120元，呢個就叫做特別展覽門票。另一隻咧就係如果唔睇兩個特別展覽嘅，一隻叫標準門票咧就係50元嘅咁。而開幕之後咧，第一年逢星期三咧都可以係免費入場嘅，要網上去做一啲嘅預約等等嘅咁。詳情咧請兩位嘉賓同我哋傾下。西九文化管理局行政總裁馮正淑儀，早晨。 早晨，朱龙文你好。 早晨，冯盛淑仪，可唔可以讲下你哋开幕成个准备工作啊，或者啲馆藏系咪都已经系嚟到晒香港啊？到时开幕一睇，可以有几多馆藏俾大家睇到噶？会 系啊，我哋都好兴奋，密锣紧鼓做紧呢个准备。而家啲北京故宫博物院嘅嗰啲文物咧，系陆续嚟紧香港。我哋而家系做紧一个拆展装上去嗰啲展柜嘅工作，所以时间都好紧迫。不过咧，我哋而家睇个进度咧，应该有信心喺7月2日咧，可以系向公众开放噶啦。 嗯，预计每日开幕之后系可以接到几多人嘅？ 其實我哋而家咧就最高，我哋打算係7000嘅。不過因為而家疫情嘅關係啦，又有社交距離措施，我哋就開幕嘅頭一個月，我哋打算係5000人到嘅，每一日可以接待。 嗯，頭先我都提到嗰個門票價格咧，有分兩隻嘅，成人票嚟講，一個就係50元，一個就係特別展覽門票120元嘅。兩者有啲咩分別？點解會咁樣考慮有唔同嘅票價嘅？ 其實呢一般嚟講呢，我哋去定價所謂常設嘅展覽呢，一般嘅博物館呢都係展示自己嘅藏品，咁呢就會係一個比較低啲嘅價格啦，係叫常設展覽嘅標準門票啦。咁另外一啲嘅特別展覽呢，時間係好短嘅，譬如我哋今次呢都係3個月到呢，就有啲甚至1個月呢就要更換，咁呢啲呢就我哋叫特別展覽。但其實對於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嚟講呢，我哋每一個展廳嘅其實等同於其他博物館嘅特別展覽，因為我哋全部都係借展翻嚟嘅。咁雖然今次嘅特別嘅地方咧，就係我哋同故宮博物院係傾咗一個很好嘅合作嘅協議啦，就係平時借俾，就算以前康樂及時文化事務處咧，係通常借3個月咧，我哋今次可以有啲係借展翻嚟嘅，都可以去到1年甚或2年嘅。咁所以我哋咧就見到有啲係1至2年咧，所以我哋定一個比較低嘅價錢，就係50元。我知道坊間就成日將即係我哋嘅票價同北京故宮去比較。其實從來我哋都唔會咁樣去直接比較兩間館嘅票價，而我哋通常咧都係會睇翻如果係就算要去比較咧，都係睇翻嗰個標準嘅票價，即係話我哋而家50元呢一個嘅票價。我想提出咧，就係話好多朋友咧好聚焦係展覽八同埋9號兩個館嘅票價120元，但其實大家應該睇翻咧，我哋其實喺1至7號館俾到大家睇到啲咩嘢？其實1至7號館咧已經係睇到我哋今次喺故宮嚟嘅914件裏邊嘅768件嘅呢個嘅文物，當中咧有成100件咧係1級嘅文物，所以。如果大家唔好淨係掛住睇8至9咧，睇翻1至7有啲咩睇咧？裏邊咧係有768件嘅故宮嘅文物，當中有好多好珍貴，譬如有陣時喺傳媒都有介紹，喺呢一個北宋嘅河南汝窯嘅玺啦，其實呢啲都會喺3號館形土為形。嗰度咧個陶瓷展嗰度展出嘅，咁所以我自己就覺得咧50元呢個價錢咧標準門價特惠價25元咧係真係物超所值嘅。如果大家嚟睇到喺1至7號館裏邊 嘅768件咧，都係真係大開眼界嘅。咁至於8至9呢兩個館咧，其實我哋每一日只係有大概30%到嘅門票咧，係俾呢個特別展覽120蚊嘅門票。咁當然佢裏邊嘅書畫係非常之珍貴啦。咁但係因為嗰個嘅數目係咁少咧，我哋其實一個月到咧都係要更換嘅。咁所以個定價咧就會係高一啲，因為個保險費啊、運費都係非常之高昂。 嗯，明白你话即系唔好比较，即系同其他譬如北京故宫博物馆或者喺台北嘅故宫博物馆去比较啦。不过见到香港故宫董事局主席陈志思，佢就话其实有参考北京故宫同埋台北故宫以及其他博物馆嘅收费系有参考过嘅。同唔同意而家即系以参观全馆即系一个叫做即系特别展览门票嗰只120蚊咧，对市民嚟讲个负担都叫贵一啲咧。虽然50蚊嗰个你头先话系即系物超所值，但系120蚊嗰个系咪都系负担大一啲咧？又 其实咧我哋所谓即系120蚊咧，都系门票数量会比较少啦，同埋咧嗰个嘅珍贵嘅程度咧系非常之高，因为今次嚟嘅914。件嘅故宮文物裏邊咧，單係喺八號館裏邊嘅嗰35張嘅書畫咧，嗰、那個保險費咧係真係可以話即係非常之高昂。琴日阿陳主席都提到啦，全球冇一間嘅保險公司咧可以咧係承保嘅，我哋係需要集合好多間保險公司先至做到今次嘅保險。咁所以我哋都有啲位咧係需要咧係能夠。即係幫我哋支付到呢一個嘅咁昂貴嘅保險費啦、運輸費啦等等啦，咁所以我哋都係要作為一個收支唔係做即係一定做唔到收支平衡嘅，但係都要能喺入場費嗰度咧可以幫補少少。咁所以我哋其實成套嘅計算方法咧，都係希望能夠係有一個平衡啦。大部分嘅市民用50蚊嘅都可以入嚟睇到我哋非常之豐富嘅展覽。咁當然有一啲嘅展覽，特別展覽咧係貴啲，因為佢真係個時間好短啊。我可以講咧，有嗰啲書畫咧，35幅裏面咧，有啲係嚟展出一個月咧，我哋就要運翻去北京，唔能夠延長嘅時間，亦都唔能夠每一日加長嗰個展出嘅時間，因為呢啲書畫每一張暴露喺燈光。空氣當中咧係有限嘅，咁所以我哋都唔可以即係話拉長啲時間，或者俾多啲人入嚟睇，嚟到去拉翻低嗰個嘅成本咯。 明白。有冇參考過譬如其他故宮博物館嘅收費模式？有啲係分旺季、淡季，或者分本地人、旅客等等嘅咁。同埋頭先你講到話，即係因為始終香港嘅故宮博物館。即係長遠嚟講都係要自負盈虧啊等等啦，咁有冇話門票其實諗住佔成個博物館係收入幾多，或者開發其他嘅收入來源咧？ 首先咧就喺香港嚟講咧，好難分淡季同旺季。北京能夠，因為佢冬天好凍啦，咁遊客係少咗好多嘅，咁所以佢可以即係用一個低啲嘅價錢係去吸引多啲遊客嚟啦。但香港其實全年12個月咧都係咁旺嘅。咁第二咧就分港人同埋非港人咧，呢個我琴日都解釋咗。喺香港嚟講咧係比較困難嘅，因為尤其是對於北京對於故宮嚟講咧，故宮文化博物館咧，我哋嘅展品係嚟自故宮啦，咁所以我哋都有諗到，如果分港人、非港人嘅話咧，即係話如果唔係香港居民揸住身份證嘅，就要收全費，香港人就免費咧。這個其實都好難去處理嘅，因為每日我哋有好多遊客啦，咁內地同胞嚟到香港係咪要收費咧？如果唔收費嘅時候，其實只係要收費，只係得遊客。海外嘅遊客，咁到時係咪要睇 passport 咧？喺香港身份證咧，這個都係一個好複雜嘅香港個處理咧。我哋人流咁多，我哋博物館嘅面積係比較細啦。加上仲要而家又要有防疫嘅措施啦，亦都有好高規格嘅安保嘅，即係同其他博物館唔同嘅。我哋今次入嚟故宮係要做所謂檢查嘅，即係你帶嚟嘅行李咧，我哋都要做檢查，所以都係我哋諗到都好複雜啊。再要睇埋身份證咧，係複雜上嘅複雜。咁所以呢個就我哋都決定咗唔去咁樣去做。咁但係其實我哋都長遠嚟講咧，係你講得好啱嘅。我哋要繼續要開源。當然好多朋友會話啊，你哋可以諗下，即係有啲嘅文創產品啦，可以去發展，係希望可以幫補到個博物館嘅經營費用啦。這個我哋一定會去做。但係因為而家開館在即咧，我哋係即係嗰個目標都係希望開到間館。文創產品我哋都會繼續同北京故宮博物院去討論，可唔可以都用佢哋嘅版權去做一啲嘅喺香港展覽嘅 物品嘅文創產品咧，呢、這個都係好積極去討論緊。我哋自己亦都會開發我哋自己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嘅文創產品嘅，用翻香港嘅藝術家嘅策展嘅方法去設計產品嘅方法嚟到去做。但係即係呢個都會係長遠啲咁多嘅嘢啦。而家目前我哋都希望能夠做到入場費咧，大概可以彌補到我哋三成左右嘅收開支啦。我哋西九文化區管理局俾到故宮嘅大概係五成左右嘅開支啦。另外就係籌款啦。咁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嘅籌款個工作咧，都係羅緊表去進行。嚟緊我哋會有十一月已經有一個大嘅新嘅特別展覽，系列之登堡嘅皇宮嘅一啲嘅珍藏，呢、這個咧我哋都得到贊助嘅。咁其實贊助對我哋嚟講都係好重要嘅，會籍嘅會費亦都係好重要嘅。 最後半分鐘到咧，而家西九嘅財政狀況係點啊？ 而家其實我哋啱啱琴日出咗一份文件俾立法會咧，大家都睇到咧係相當嚴峻，因為我哋。其實過去都是單憑政府2008年給我們的216億的撥款、okay. 我們也要興建這麼多的文化藝術設施，過去一段時間都只是只有文化藝術設施，所以都是要由我們去資助、商業設施也未能夠起到出來，因為有個大的地庫的問題、okay. 所以都是嚴峻的。 明白，謝謝了馮晴淑儀和你談到這裡。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俄乌双方继续在乌克兰东部战斗，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话，已经控制卢甘斯克97%的土地，并已经完全控制北顿涅茨克住宅区，目前正是继续争夺市内工业区和附近居民点的控制权。他又说，五日内有126名乌克兰军人投降，军事行动以来共6489人投降。最近10日内，俄军摧毁乌方从国外接收的51件军事装备。另外，乌克兰指控在南部被占领的克尔松地区，有大约600人因为抵抗俄罗斯管治而被扣押并受到虐待。北韓國家緊急防疫司令部說，截至昨日傍晚6點的過去一日，新增超過54,000宗發燒病例，累計全國超過4,250,000宗的發燒病例，超過4,150,000人康復。中央緊急防疫部門根據國家實行措施有效落實的情況，注重國家經濟和社會生活各領域順利運行。目前全國所有部門和單位積極努力改進生產活動，並樹立井然有序的生活秩序。另外，各地農村強化支農人員健康監察，負責任地進行對儲水池、水井和管井等的消毒工作。在全國1800多個地點經常觀察候鳥遷徙路線等，進一步採取防疫措施，確保所有機關團體和居民家庭防範通過加速的疫情傳播。德国黑森州发生枪击案，一名男子在一间超市射杀一名女子之后开枪自杀身亡。现场位于一个小镇，是摆当地星期二下午1点多。警方说，被杀的女子53岁，涉嫌行凶的男子58岁。现场没有其他人受伤，亦都没有其他人涉案。暂时不清楚两人的关系，警方正在调查行凶动机。警方聯同入境處展開反非法入境者和反非法勞工行動，拘捕80人。警方聯同入境處採取聯合行動，搜查西九龍多個地點，被捕人士包括4名本地男子、2名本地女子、8名內地男子、17名內地女子、49名非華裔男子和女子，年齡介乎24至60歲，分別涉嫌非法入境、逾期居留、雇用非法勞工、未得授權在香港接受雇用工作、行使他人身份證和雇用非法勞工等。其中一名非华裔男子被发现在深水埗一间的杂货店工作，他和一名非华裔女负责人被捕。 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6， 日元 132.78， 瑞士法郎 0.974， 加元 1.254， 人民币 6.673， 英镑对美元 1.258， 欧元对美元 1.07， 澳元对美元 0.72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48。 日经平均指数报 28,146 点，升202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1,850.26 美元，卖出 1,850.87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多云一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上午10: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三宗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竹园道桥底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彩虹村嘅。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竹园道桥底啦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彩虹村。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丽景天主教中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啦，近油金头。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日丽景天主教中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葵涌道啦，近住而家排到去屯门公路啊，屯门公路近油金头对出，咁揸车朋友咧可以靠左啦，落翻青山公路，唔好行呢一段嘅荃湾路啊，就系、是、一出咗呢个屯门公路咧，就靠左落翻青山公路，就唔好靠右上荃湾路咧，就可以避过呢段塞车。咁另外喺港岛区下角道去翻湾仔方向，右转去红棉路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江乐道中，近住国际金融中心对出。就系、是、下角道去翻湾仔方向，右转去红棉路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江乐道中，国际金融中心。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里安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着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富豪东方酒店对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而家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荃锦公路去翻荃锦交汇处挤塞，车龙排到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车，排到天富海湾。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日博爱交汇处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深涌村啊！重复多次，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日博爱交汇处有交通意外，龙尾喺深涌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一起听 第36季健康节目。 新手爸爸妈妈， BB 的生理时钟我都需要适应了一段很长的时间，对我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妈妈很困扰的话题就是睡觉，究竟怎样可以令到初生 BB 调节好一个啱的生理时钟。 深夜一点半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 跨平台体育节目，港台体坛123。 今个星期体育产业链有甲一篮球员郑锦兴由篮球场上转型到健身中心，为自己人生下半场继续打拼。 嘉宾主持雷洪德、徐家乐，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00至4:30，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视像版会在同日下午4:30到6:00，港台电视31播出， 仲可以上港台网页重温。 2022年6月8日新增489宗确诊，社交距离措施维持至本月底。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7月2日开幕，标准门票售价50元。 行政会议通过电车加价，12岁或以上加至每程3元。 世银大幅调低全球增长预测，警告有滞胀风险。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9，繼續翻嚟千禧年代。頭先有講到咧，開業近30年嘅連鎖零售零食店啊，優思良品咧就喺今個禮拜咧就係結業嘅。咁佢哋嘅發言人都提到話，係流失咗大量嘅遊客啦，咁導致公司咧係虧蝕，咁以致係全線結業嘅。咁之前咧就同到謝優安兒傾嘅，就係香港零售管理協會主席咧，佢都提到一啲可能專靠遊客生意嘅鋪頭啦，喺疫情之下佢哋要轉型嘅唔同嘅困難。咁而家又请嚟另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今次优之良品结业之后咧嘅一啲嘅影响啊，有林志忠，林志忠咧就系香港百货商业雇员总会会务总干事嚟嘅，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林志忠，可唔可以讲下你哋有冇接触到优之良品一啲员工嘅求助，或者有几多个呢啲求助咧？ 我哋都有接触过呢啲员工啦，呢啲系都系我哋会员啦，咁基本上我哋都接触咗大约系10多个到啦，咁佢哋最主要呢就系担心佢哋嗰个嘅权益系受损啦，即系话攞唔返嗰个粮啊，或者系嗰啲嘅法定假期啊，嗰啲系点样计啊，咁样佢哋都会问我哋去点样做咁样嘅。 咁而家成个遣散安排系咪都公司是有同佢妥善去处理嘅。 听翻佢哋啲员工讲啦，咁就公司系应承咗咧，就尽快系俾翻嗰啲遣散费啊，嗰啲粮啊，佢哋嘅咁样。 工会有冇话喺边方面提供一啲对佢哋呢啲会员嘅协助咧？或者有冇话即系帮佢哋喺行内揾翻其他工作啊？定系真系要转行啊之类？有啲咩支援咧？ 我哋工聯會咧就有一個嘅會搞一啲招聘會啦，咁亦都將啲資料咧就俾咗一啲嘅員工咁樣嘅。咁當然啦，亦都譬如話佢哋有想話，即係譬如話佢哋唔識計嗰啲糧或者係嗰啲假期嗰啲錢係點樣計啊，或者咩咧，我哋會協助佢哋咁樣嘅。 會唔會話直情幫佢哋揾工轉行嗰類？ 会嘅，如果佢哋系譬如话佢哋系转行啊或者咩咧，咁我哋都有啲职位啊咁样去提供翻俾佢，咁睇下佢哋有冇合适啊咁样嘅。 头先你话十几个呢啲求助嘅会员啦，嚟自优之良品，通常系边类型嘅岗位？系咪都系铺面嗰类啊？同埋系得十几个咁少嘅就系。 因为就时间比较仓促啲啦，咁我哋即係都係约到大约10多个嘅会员啦，咁样去倾，咁有啲呢就搵唔到咁样嘅。咁另外呢就我哋都即係需要即係一啲时间咁去再做一啲嘅联络咁样啦。咁至于你话嗰、那个佢哋如果转行咁样呢，我哋都会有一啲嘅即係有啲就係行業啊，咁譬如第一啲嘅工種啊，或者係譬如保安啊、清潔啊咁樣，去即係去睇下佢哋啱唔啱啊、適唔適合啊咁樣啦。 佢哋本身全部都係做開零售鋪面入邊嘅員工嚟嘅，係咪？ 零售鋪面嘅，零售鋪面嘅。 另外我見咧你哋工會嘅聲明入邊咧都提到話。即係疫情有所放緩，以及消費券嘅帶動之下咧，有部分行業咧係略為好轉，但係依賴旅客嘅一啲商店同食肆咧，仍然係面對極其嚴峻嘅經營困難嘅，亦都話擔憂咧。呢、這個結業嘅情況並非係個別例子啊！你哋見到個情況係點樣咧？同埋你哋係咪都有接觸到有一啲專係做旅客生意嘅鋪頭？係有機會係會結業嘅咧？係邊類型嘅咧？又係 通常我哋譬如話做遊客嗰啲，譬如話喺遊客區啦，專係賣手信啊，或者紀念品啊呢啲咁嘅零售行業咧，咁其實佢哋因為受惠唔到個消費券啦，咁佢亦都係佢哋嘅對象亦都係以遊客為主啦。咁喺呢啲咁情況咧，呢啲咁嘅零售行業咧，其實佢哋係都係冰封緊嘅，都仲係咁 咁或者我講一個例子啦，咁啊喺尖沙咀嘅其中一個鋪咁樣啦，咁我哋接觸到佢個僱主啦，咁佢哋由高峰期啦，佢哋一日可以做到大約係十幾萬嘅生意嘅，咁佢由到依家咧，咁佢哋連租咧都係俾唔到啊，即係都要蝕錢咁樣去做嘅。咁所以嚟講個差別係好大，因為冇咗遊客啦，咁佢哋做唔到生意，咁變咗就會有咁嘅情況咯。 嗯，但係你預係咪有翻曬旅客呢一類型嘅鋪頭就可以係可以健康正常咁樣經營翻，冇一個嘅經營問題咧？ 嗱，當然啦，即係經營問題就有可能會有其他嘅問題出嚟，譬如話租金啊，或者係其他嘅問題啦。咁但係如果有翻旅客咧，起碼佢哋即係。某部分或者係即係建可以叫做發展翻佢哋嗰個嘅即係嗰個嘅行業咧，我諗對於佢哋嚟講都係會有好大嘅幫助咯。 嗯，我見財政司司長都話，即係近期嗰啲消費活動嘅營商氣氛其實都隨住社交距離措施嘅逐步放寬咧，都係明顯改善嘅咁。係咪其實絕大部分嘅零售業嚟講都係有好轉到咧成個經營情況？ 個經營情況係有改善到嘅，尤其是即係譬如話喺始終我哋呢個行業就由內需去帶動，或者係由遊客啦。咁遊客嗰 part 就頭先講咗啦，咁就係都係因為冇遊客嘅關係就唔係咁理想啦。咁而係有內需嘅話咧，咁有呢個消費券咧，亦都係真係帶動咗佢哋有多啲嘅生意啊咁樣嘅。 嗯。但我見到特首同時都話，即係嚟緊都唔會放寬呢個社交距離措施啦。對於零售業再唔再放寬社交距離措施，係咪一個好大嘅影響咧？又 都會有個影響嘅。咁但係即係因為隨住疫情個反覆，如果真係再有第一輪嘅嘅疫情嘅話咧，新一輪嘅疫情嘅話咧，咁我相信即係可能又會即係零售業又會進入翻呢個寒冬都未定。 OK， 好啊，唔该晒你啊，同你倾到呢度系林志忠。林志忠咧就系香港百货商业雇员总会会务总干事嚟嘅。对于一啲零售业嘅情况，或者头先讲到专做旅客生意嘅一啲零售或者唔同嘅铺头啦，讲下你嘅睇法。而家最近嘅经营情况系点咧？有冇一啲做到转型咧？转型嘅困难喺边咧？一八七二三一一一八七二三一一。另外想同大家讲下有关于同公务员即系调整薪酬都有相关嘅，就系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其实之前已经公布咗，亦都确认咗最新嘅。调查结果就是高中低公务员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分别是 7.26%、4.55% 和 2.04%。但就在那个加幅方面就有一些不同的讨论，甚至有些形容是争议。有根据报道所说，明报有了解情况的人就说，原本是昨日开行政会议的议程里面是有这个公务员薪酬调整的项目的，但临时抽起了，就说是政府内部未能够就最终加薪幅度达成共识，所以就未能够将方案提上行会。咁亦都根据报道所讲啦，综合唔同嘅消息咧，话因为公务员加薪咧，唔单止喺社会上面有争议，而公务员内部嘅争议咧，亦都系大嘅，包括就话高层同低层嘅公务员嘅加幅亦都相距比较大一啲咁。我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关于消息所讲咧，原本行会系会倾嘅，咁但系而家临时抽起咗呢个公务员薪酬调整嘅情况。电话旁边咧就有香港公务员总工会主席冯全忠，早晨。 早晨啊，主持人你好。 早晨，冯全忠，先讲先，我见系咪有啲报道都话你哋之前系见过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嘅，而原本今日亦都约咗同局方系见嘅，系咪有件咁嘅事？ 应该咁样讲，其实喺新数字出咗之后咧，跟住嗰个礼拜四、礼拜五咧，其实的确系见过四大四小嘅。咁而系我哋亦都收到信息咧，本来即系应该琴日呢个行会嘅议程如果拍板或者有咗 offer 之后咧，正常嚟讲咧系会今日会见四大啦，四小稍后应该会见嘅。咁但系随住即系呢一个落空咗之后咧，而家呢个取消就个约会就取消咗。 有冇问过原因系咩咧？ 其實我哋未問嘅，但我哋都準備要問，因為事實上呢件事都係一件比較即係特別啲嘅，因為過去一早約咗啦，第一就係、是，第二我哋都有問過，就係話一路都係個講法就係話希望喺六月之內完成嘅。 嗯，咁即係而家你係咪都接受咗，或者其實睇到起碼表面嘅情況咧，就進一步引證係咪話今屆政府之前可能都未必處理到公務員調整薪酬呢個情況？ 我自己睇咧，當然要再了解清楚個原因啦，同埋都要知道，即係都要了解翻嗰個傳聞係咪屬實啦。咁、但係因為頭先我喺即係同阿主任傾電話嘅時候，都聽到你有一個引述咧，就講到話即係好大嘅爭議，同埋即係就算係公務員內部都有唔同嘅睇法。咁我自己對於第二點，我覺得有一個即係保留嘅。嗱、以我嘅理解咧，公務員團體咧，當然咧對於呢個加薪數字咧係有不同嘅權益啦。但係你話會唔會有爭議咧？我又覺得唔會喎。因為好老實講，其實呢個機制已經行咗咁多年啦。而事實上，我哋留意到兩點啦，第一，我哋上次都有講噶啦，其實就係話見到嗰、那個即係招聘數字嘅下跌，以至到離職率嘅提升，仲有近年啦嚇、雖然總商會出咗個聲明啫，但係我哋自己睇到商業復甦嘅情況係出現嘅。舊年嘅稅收亦都係創新高嘅。咁究竟商家係咪專登俾一啲壓力俾政府？話俾人聽，強調嗰個經營嘅數字嘅壓力，即係尤其是過分強調第一季嘅情況啦嚇。唔係好願意將嗰個所謂經濟成果咧，係同呢一個僱員分享咧。咁呢個都係應該一個考慮嚟嘅。咁所以我自己睇咧，雖然可能喺公務員嘅團體入邊，可能對於個加薪數字係有唔同嘅權益啦，但你話有爭議，我又覺得唔同意咯。 你唔同意有爭議，但係同唔同意喺社會嘅層面或者係公務員嘅團體嚟講，都起碼係未必有共識咧，對於係加薪嘅幅度。 我自己睇咧，公務員團體加薪嘅幅度咧，其實歷年以嚟都有得大家不同嘅權益嘅，但係我相信大家按數字。跟機制呢、這個精神，大家都會同意嘅。咁我諗呢個第一啦。至於第二，我哋我諗要持平啲去分析，點解社會上有咁大嘅爭議呢？其實我自己睇，第一，商界唔係好想公務員加得多，避免影響到佢嚟緊嘅經營成本啦。咁呢個好明顯係有呢一點。第二呢，就係、是、即係究竟點解啲朋友會有認為有爭議呢？咁我相信有兩樣嘢啦。第一就係、是、即係市民對於喺過去疫情嗰個操控工作上面嘅有啲失望啦嚇，咁我相信呢個係一個地方嚟嘅。咁但係點樣去評價呢？我相信呢一度咧牽涉到有一啲批評公務員風氣嘅形成啦，以至到社會大眾會覺得喂公務員係咪應該要加咁多嘅一個諗法咯。咁所以從即係從中我哋可以分析到就係話，當然即係你話啊加人工應該點樣加法，考慮有六大因素。咁呢個係我哋同意嘅。咁但係如果我哋背後睇翻，究竟促成咗呢一啲認為社會上有爭議嘅原因嘅話咧，而呢啲原因原來係一啲對於某啲事件，尤其是一啲譬如如果講抗疫嘅，究竟我哋係咪要分析翻？究竟公務員係咪真係盡力有做咧？如果做得唔好嘅地方係來自邊度咧？咁所以我都有提過一個政治領導嘅問題。咁如果係咁嘅話，係咪社會大眾都要理解翻就係話，其實唔係公務員做得唔好，而係可能喺個應變能力嗰度有待提升。咁我諗呢一個咧，先至係一個正確處理問題嘅方向咯。咁同埋我都想強調一點，講真啦，第五波疫情喺當日，我哋發覺的確係失控，我哋都覺得話政府咁多嘢搞唔掂，甚至乎好多人都確診過，我哋都揾唔到衛生署嘅電話。咁但係咪因為咁樣會覺得就係個政府喺嗰個處理嗰個應變能力上邊完全係零分呢？嗱，我哋要強調嘅就係當時覺得當然係差啦。咁但係我哋後來睇翻世界各地，包括中國內地、中國台灣，其實個疫情都爆出嚟㗎。咁可以反映到 Omicron 咧呢一個病毒，其實的確喺世界各地都帶嚟為政府咧一個應變嘅危機嚟嘅。咁所以我自己睇翻，平心而論，政府係咪真係喺抗疫能力上面咁差咧？公務員係咪真係冇嘢做咧？好似有啲市坊間講話，喂，在家工作唔使做，根本呢啲係完全錯誤嘅睇法嚟嘅。抗疫嘅工作好多，無論係民職、紀律部隊、幕僚或者民生部門，佢哋都要兼顧自己工作嘅情況底下，完全努力去加，即係做翻圍封強檢，做翻去 packing， 做翻去 delivery， 呢啲種種嘅工作，其實可能大家未必知，但係透過一啲意見領袖，可能大家講下咁樣，佢就會覺得喂公務員什麼都不是，咁我覺得呢一個未必係一個公允嘅評價咯。咁同埋最後我一點想講嘅就係政府新開局。好老實講，新政府開局，其實大家對於後任特首李家超先生 嘅領導嘅呢一屆政府咧期望甚殷嘅，呢個係事實嚟嘅。我哋自己睇法就係話，既然公務員係貫徹一國兩制嘅任務，而事實上嚟緊亦都係靠佢哋咧去負責推行同埋執行政策嘅，咁所以喺咁嘅情況底下，如果你話喂我哋加唔足，我哋唔會加咁多，又或者有其他啲政治嘅考慮嚟講咧，我自己覺得咧，對於新一屆政府咧都唔係一件好事，所以我哋會最後有個結論嘅，就係話我哋好希望咧現屆政府。我唔知道咩原因啦，但系我哋好希望佢应该要咧，尽快处理好呢件事，同埋咧，另外即系用出一个政治智慧去展现到俾我哋嘅公务员同朋友知道咧，其实咧，公务员系呢个机制系值得应该要去信任，同埋应该咧系一个合理嘅加幅，令到咧公务员嘅同事咧喺新一届政府即将开始嘅时候咧，都能够有一个好嘅开局。 头先就分析咗好多即係你觉得即係点解社会上可能会有一啲对于公务员加薪嘅一啲反应嘅原因啦，都提到疫情啊公务员嘅唔同嘅工作啦。但我就想知道啦，而家呢即係讲返而家即係最根据消息所讲啦，就係喺行政会议嗰度呢抽起呢个议程嘅。你觉得係将呢一个议程处理公务员调整薪酬呢一个嘅工作留喺下届去做是不是合適啦？因為如果你話講到可能有一啲未有共識嘅情況，多啲時間去繼續收集意見啦，得出共識係咪更加易啦？咁另一個情況咧就係同時有人亦都話啊，呢一個會唔會係等於將個爭議留俾下屆政府咧？有啲講法就話啊，係咪應該係尊重下屆政府，所以直情將成個工作咧就留俾下屆政府做咧？咁你自己點睇呢啲講法？將成座議程抽起，根據消息所講，點睇咧呢一樣嘢？ 其实我好相信咧，现届政府同新一届政府一向都有沟通嘅。咁但系，正如头先所讲咧，原先系定好咗，就系话喺琴日应该有一个议程要倾啦，同埋我哋都会期望咧喺六月之内咧完成咗相关嘅程序嘅。咁所以如果呢个传闻系属实嘅话咧，其实我哋觉得其实未必系一件好事嚟嘅。咁当然咧，我哋梗系希望将，因为始终头先主持人都有讲啦。呢、这個可能是其中一個社會上面一個爭議啦。咁變咗喺咁嘅情況底下咧，我哋會覺得現屆政府咧應該咧喺嚟緊嘅日子咧，盡快咧係作成一個決定咧，我相信會比較好咯。 但甚至有啲講法就話係爭議啦，因為爭議咁就係臨近一個政府換屆敏感期咧，就唔好將呢一啲嘅爭議嘅議題咧就即係出現咁多啦。有啲意見咁講嘅，就以免影響到話社會氣氛咧唔和諧。有啲咁講法，同唔同意咧？ 我覺得唔不盡同意，因為講緊公務員其實喺新時代底下，我哋要求嘅係希望有擔當啦，有承擔啦，可以敢於做一啲決定啦，做有作為啦。其實頭先我哋都當然啦，從我哋嘅角度啦，我哋已經睇出整件事嗰個脈絡咧，就係話年度薪酬調整其實每年都會做嘅，只不過睇下最終個決定係點樣嘅啫。咁同埋既然都關係住公務員嘅士氣啦。公務員呢份工作嗰個吸引力啦，同埋我哋呢啲數字都係好客觀噶嘛。咁喺咁嘅情況底下，我會覺得咧，其實呢個決定係要下嘅。咁你話會唔會因為咁樣，所以要導致到留待下一屆政府，又或者詮釋成為所謂社會唔穩定、唔安定嘅一個睇法咧？我覺得呢個講法係唔合理，同埋將呢件事完全政治化嘅處理咯。咁其實老實講，政府就係要處理政治嘅事件嘅啦。今日我哋。攞一蚊出嚟買啲乜嘢？呢個係一個政治決定啦。我哋加人工係一個政治決定啦。我哋決定如何去處理一啲政策都係政治決定嚟㗎。我諗日中一個政府做緊幾萬個決定㗎。咁我諗呢個只係其中一個啫。我覺得社會上邊咧，如果過分強調將呢個公務員年度薪酬調整咧，再渲染嘅話咧，其實對於管治以至到公務員，又或者社會各界，其實都唔係一個好事。 Okay.另外咧就立法會上個禮拜就通過一個冇約束力嘅議員議案啦，咁提到就話要促請政府係改革公務員制度嘅，咁亦都有多名議員咧提到話喺公務員嘅工作上面咧係咪可以有關鍵績效指標 KPI， 甚至話咧將佢哋嘅工作表現咧係同人工掛鈎嘅，咁你點睇成個討論同埋點睇個議案係通過咗咧？ 其實我自己留意到咧，即係如果純粹從個議案嘅標題咧，其實我哋係好認同噶，因為改革公務員制度點樣提升管治呢一點咧，同我哋認為點樣協助新一屆政府良政善治啦，讓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呢一個目標，其實係完全符合嘅。 咁但係你再睇翻嗰一個內容咧，你會睇到咧，其實佢個標題同個內容係有唔一致嘅地方，係講緊點樣可以執行一啲 KPI， 令至到咧嗰個績效表現管理呢件事咧可以推行啊嘛。喺從我哋嘅角度咧，我哋覺得咧，對於一啲首長級嘅公務員去推行 KPI 咧，我哋可以作一個觀察嘅。咁但係我哋要留意呢，就係其實後任行政長官呢最初點解會諗出呢一個諗法呢，其實係希望為一啲事工例如建屋啦出一啲 KPI 嘛。咁就其實就唔係講緊為每一個人啊每一個職系啊或者同一啲即係所謂中前線高級公務員呢設定一個 KPI 嘅。咁呢一個我相信呢其實局長呢都已經喺不同嘅發言場合裏面都回應咗嘅。咁我自己睇呢整件事嘅脈絡呢，我會覺得呢的確社會上各界包括立法會都很關注公務員的一些表現績效，這個其實我們覺得是合理的，亦都不會有什麼質疑的，這個第一。第二，我們對於即不斷改革公務員制度令到它與時並進配合到時代需要，這一點我們都同意的，因為事實上在正如剛才都說新時代底下，我們認為新一屆政府有所作為，這件事是一件好事，我們都很希望公務員呢可以擁抱新一屆政府做了一支良政善治的地方出來的。但是究竟如何執行、如何運用，以至到當中的一些發言呢，因為我們都有出了聲明了，裡面會不會有一些情緒的宣泄，將一些主觀的看法變成一個客觀的事實在立法會這個殿堂上面講出來，跟著從而加強了社會上面對於公務員表現的不適的看法牢牢加強，這件事呢我們是關注的。 okay, okay. 因為坦白說我們覺得即係究竟點樣去評價公務員，尤其是公務員分高中低級首長級，如果將一竹篙打一船人呢，覺得個別做得唔好而讓社會加強呢一個認為都唔好嘅呢個諗法呢，係唔公允，亦都係對社會不利。 馮柱中同你傾到呢度。 陽性情報數字，所有個案都要經過核酸複核先至公布。昨日一共有258宗複檢快測確診個案，連同231宗核酸檢測陽性個案，一共有489宗確診。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說，市民如果情報快測陽性，第二日就會獲派發樣本樽要求復檢，估計一至兩日才有核酸復檢的報告。張竹君又說，社區可能有 Omicron BA.2.1.2.1 的隱形傳播鏈，但未至於廣泛傳播，強調現時疫情仍然有上上落落，形容現在疫情未必能夠看得透。經濟日報報導。 成報報導，特首林鄭月娥說，過去一個星期的疫情有變，宣布在6月30日之前都不會再放寬外防輸入和本地的社交距離限制。她指出，為免防疫措施因為政府換屆而出現真空期，會要求食物及衛生局和後任行政長官辦公室聯絡。後任行政長官辦公室就說，已經聯絡現屆政府食衛局，要求當局和後任行政長官李家超會面，以及介紹疫情最新發展和評估，並且商討7月1日起的社交距離措施安排。成報報導。 明報報導，開業近30年的連鎖零食店優之良品星期一結業，公司發言人說，新冠疫情封關令到生意轉差，以致全線結業，大約10多名員工將會按勞工法例遣散。香港百貨商業僱員總會會務總幹事林志忠表示，優之良品只是剩低四間分店，工會接獲大約10名員工求助，但是該公司自從疫情高峰期起，分店陸續結業，估計累積大約100名員工受到影響。明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公務員薪酬趨勢調查日前出爐，建議公務員低中高層的薪酬加幅介乎 2.04% 至 7.26%。 據了解，行政會議原定在昨日討論公務員薪酬調整，但是臨時抽起議程。香港公務員總工會主席馮全忠透露，公務員事務局原定是在今日約見公務員中央評議會的四大，亦都因為行政會議沒有討論而取消，認為事件是反映政府臨時決定不討論。據了解，現屆政府原定是在本月內決定薪酬加幅，但是臨時被要求押後決定，認為不適宜在7.1之前就爭議性的事件作出決定。《星島日報》報導。 商報報導，有人力資源管理顧問機構統計顯示，香港物價比往年同期上升 3%， 低過區內和全球其他類近城市的物價漲幅。不過在過去一年中，因為港元和美元掛鈎而保持強勢，令到其他貨幣相對走弱，以致香港再度成為全球生活費用最昂貴的城市。是商報報導。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说，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昨日宣布现有社交距离措施以及入境限制维持去到六月底，并且是会集专家评估最新疫情变化，商讨应对之策。社评说，香港虽然已经是初步建立起集体免疫屏障，但是这个屏障相当脆弱，特区政府在抗疫方面需要密切监察疫情变化，并且调整抗疫措施，防范新一轮疫情爆发。大公报社评。 星岛日报社论，特首林郑月娥昨日宣布任内不再推出第三阶段社交距离放宽措施，行政会议又突然传出抽起公务员加薪议程。社论指两件事有关联，因为牵涉到两届政府交接的问题，而且两者都有一定的复杂性，并非在换届敏感时刻可以单方面解决，需要审慎处理，以免影响到下届政府的开局。星岛日报社论。 明報的社評就說，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7月2日正式開放，政府應該是制定通盤策略，與 M 加一起發揮協同效應，推動香港成為文化之都。社評說，文化藝術推廣需要走入群眾，當局可以借鑑海峽兩岸的成功經驗，積極開拓相關的特色文創產品市場，挖掘商機之餘，更加是可以鼓勵本地的創意產業發展，拉近一般人與傳統文化藝術的距離。明报社评。 文汇报社评，本港零售企业优质良品曾经盛极一时，引领本地零食文化风潮，如今告别市场，固然与游客减少、销量锐减有一定的关系，但更深层的问题是企业没有与时并进。社评指，事件提醒本港传统行业要主动适应市场变化，积极改革、优化经营，并且借助互联网等新技术，才能够增强抵御大环境转变的抗逆力。文汇报社评，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一架坏车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竹园道桥底又坏车阻路，车龙排到观塘道近住启业村。重复多次，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竹园道桥底又坏车阻路，龙尾排到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咁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丽景天主教中学嘅交通意外，大约三分钟之前就已经清理好，但系车龙未消散嘅，仲系非常挤塞，龙尾排到屯门公路近住丁九，咁好多车都改行咗青山公路啦，咁所以而家青山公路嘅葵涌段出九龙方向，近住嘉翠园呢一段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大窝口港铁站对出，后少少近住豪辉花园至到南丰中心嗰段都系挤塞，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丽景天主教中学的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仲是非常挤塞的，排到屯门公路近住丁九，青山公路的葵涌段出九龙方向，近住嘉翠园这一段都是塞车，龙尾就排到大窝口港铁站对出，后少少近住豪辉花园至到南丰中心那段亦都挤塞。咁喺元朗公路去上水，近住博爱交汇处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车龙都是未消散，排到唐人新村。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的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龙尾排到唐人新村。咁喺港岛区下角道去湾仔方向，右转去红棉路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咁而家下角道去湾仔右转去红棉路呢一段仲系挤塞，龙尾排到干诺道中，近住国际金融中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油麻地停车场对开，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里安苑，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收费广场一段车多，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 港道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咁喺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呢一段咧都系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喺新界方面，象鼻山路去荃景围方向近住荃锦交汇处一段挤塞，龙尾象山村。荃锦公路落翻去荃锦交汇处，排到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车龙就排到去马场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天水围天耀一村耀富楼、北角英皇道165-175号公主大厦、铜锣湾洛克道441号洛克大厦 A 座、马鞍山观澜雅轩5座、薄扶林宝翠园2座、西营盘第三街138号丽景阁、将军澳日出康城领海9座、左翼同埋右翼将军澳维景湾畔9座、湾仔春园街47-65号新春园大厦同埋荃湾海滨花园海山阁。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嘅网页。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劳工处就快举办开创新天地网上招聘会， 我知6月7号同8号在劳工处互动就业服务网站举行啊嘛，有超过55个机构提供职位空缺，好多都适合应届毕业生噶，所有机构都接受网上求职申请添。 你点知嘅？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有问题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国剧830，迪丽热巴，任嘉伦、领衔主演，预交技。 李雨玲将寒霜植入体内的纪云和一心求死，但灵青发现佢体内有九尾狐的灵丹，仲兼备地仙同埋天仙双脉灵力，而且成功化解咗寒霜，但纪云和只系冷笑一声。 国剧830，预交技，每晚连播2集。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2022年6月8日，新增489宗确诊，社交距离措施维持至本月底。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7月2日开幕，标准门票售价50元。 行政会议通过电车加价，12岁或以上加至每程3元。 世银大幅调低全球增长预测，警告有滞胀风险。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講到有關於薪酬趨勢調查委員會早前公布並且確認了的最新調查結果，高中低層的公務員的薪酬趨勢正指標分別是 7.26%、 4.55% 和 2.04%。 根據報道所說，就是據他們了解，昨天原本行會在20度會談的，但是就臨時抽起了。而其實在昨天行會之前，特首林鄭月娥都有見記者，都有問到有關於公務員加薪的情況。他就說公务员薪酬调整机制是已经是建立多年，而薪酬趋势指标只是6个因素之一，这6个因素是会是一个互动的考虑，不是机械式的考虑，而决定的机构是行政会议。也都说一如以往会同行政会议一起去认真考虑这6个因素，放在今时今日的香港情况应该作一个怎样的互动，从而得出一个最符合方方面面因素的考虑。这个就是昨天林太在行会之前的一个说法来的。另外想跟大家讲一下有关于公屋，昨日在房委会的周年公开会议，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主席黄碧如都提到一些的建议，在现在的公屋轮候时间一般申请者来讲去到 6.1 年，是不是可以如果说是减少公屋申请者3次配屋机会，可以整体是加快上楼呢？他们都提到一个建议，就是说给一些住在不适切居所的申请者 比起公屋住户的申请者可以有比较高的配屋优次。整个情况请来一位嘉宾，就是黄碧如同我们倾下。电话旁边就是有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主席黄碧如。早晨。 早晨啊，早晨啊，主持人。 早晨，黄碧如，昨日你在个会议嗰度咧，系咪都提到先引述到嗰个建议，就系话而家啲公屋申请者咧可以有三次拣心仪嘅公屋单位嗰个机会噶嘛？你就建议系咪可以减少，从而有助缩短成个轮候时间？可唔可以讲下你个谂法系点？ 因为其实咧就而家佢哋每个申请者获配屋嘅时候都有三次。选择佢个心仪单位嘅机会噶嘛？咁、我哋睇得到咧，就系大部分嘅申请者咧，佢哋都会尽用呢三次嘅机会。咁变咗咧，就系喺配屋个时间上咧，就系唔可以避免地咧，都会即系将嗰个配屋嘅时间即系将其他轮候者获配屋嘅时间系有所耽误嘅。咁同埋咧就變咗咧，係有啲單位咧就因為申請者獲配嘅時候唔選擇嗰啲單位，然之後我哋要重新分配俾第二啲申請者，變咗咧嗰啲單位就會係有一段時間咧係會變咗係空置咁樣。 我想知道你嘅諗法係諗住而家三次去揀單位啦，係縮到幾多次啊？ 咁我諗，譬如兩次會唔會係一個合適嘅？新嘅获配嗰个次 数但系因为而家条数嚟讲咧，而家计，譬如公屋轮候时间系以首次配屋为嚟计噶嘛，即系就算而家讲紧 6.1 年，都系话如果你第一次获配个屋就已经截咗噶啦，同你之后获配完屋之后，系咪真系仲要拣第二、第三次先至拣到你心仪讲屋去入去住咧上楼咧，系冇关系噶嘛？呢个系咪真系减到成个轮候时间嘅？ 咁其實咧就係嗰個除咗呢個輪候時間嗰個計算方法之外咧，咁我哋想講嘅就係嗰個實際上其他啲輪候冊上嘅申請者嗰個實際可以獲上樓嘅時間啊嘛。咁呢一個如果實際上可以幫到啲居喺不適切居所嘅輪候冊上嘅人士，咁我諗呢個都值得考慮。 其實有冇一啲數字係睇到由佢第一次獲配嗰個嘅單位啦，去到佢哋真係上樓之間係一般嚟講話平均嚟講係有幾長時間？有冇呢啲數據嘅？ 咁我手上就冇呢啲數據，不過咧就即係可以籠統啲咁講啦。如果係新建嘅單位，即係新落成嗰啲單位啦，咁我哋而家係會預先編配噶嘛，即係估計將來會幾快攞到個。入伙紙，咁我哋之前大概三個月到咧，就會開始編配嘅啦。咁喺嗰啲新單位裏面咧，就如果係編配俾啲申請者，然之後有申請者係唔選擇嗰個單位咧，咁我哋重新編配呢一方面，可能係新嘅嗰啲建成嘅單位嗰、那個延誤嘅時間就唔係好顯著嘅。但係喺嗰啲譬如我哋重新收回之後，然之後重新翻新嘅單位呢方面咧，就嗰個延誤可能會有幾個月咁咯，要重新編配。 佢哋通常用盡三次嘅原因係咩？係咪都係因為個地區可能比較偏遠，或者啲樓比較舊一啲，佢哋想要一啲新嘅公屋？ 係啦，係啦。 通常，你講 始終就係譬如新我哋新建成啲單位，比起一啲舊嘅單位，咁我諗嗰、那個質量咁可能即係一般申請者覺得係有明顯嘅差別啦。咁有啲就係好似頭先你所講嘅，就話譬如話覺得偏遠啊咁，或者有好多人都中意市區啊，或者擴展市區啊咁樣咯。 我見有啲說法啦，譬如全港關注劏房平台成員賴建國咧就話，如果真係減少呢啲配屋嘅次數，變相係剝奪咗啲準租户嘅選擇權嘅，同唔同意呢個講法咧？ 我又唔係覺得真係係好準確啦呢個講法，因為即係獲配乜嘢嘢嘅單位，其實你係等咗三次，第三次先至選擇你個單位。咁其實我哋因為我哋配屋有一個好比較公平嘅做法嘅，咁係咪次次都係你可以預知你再獲配嘅時候一定好過你上次獲配個單位呢？其實唔係一定嘅呢樣。咁呢個機會係點樣樣？其實我就唔識計啦。但係我就覺得，如果譬如起碼都有兩次獲配 呢個單位嘅機會，咁都應該可以考慮、 另外有啲意見就話，即係照翻係三次配屋嘅機會，不過咧個三次配屋機會之間嗰啲時間咧就唔好隔咁長，又或者一次過俾好短時間俾曬三間屋佢哋揀，可能係都係嚟自唔同地區啊，有啲係舊樓，有啲係新樓嘅，都叫做唔同類型嘅屋啊，咁又得唔得咧？ 我覺得咁樣樣會將成個配屋嗰個制度咧，就會係影響咗嘅。因為你每一個我哋而家輪嘅就係我哋有一條隊噶嘛，然之後啲單位又係有一條隊，然之後用電腦咁樣嚟分配，跟住就通知各位申請者你獲配咩單位咁啊嘛。如果每一個即係申請者都有三次，即係一次過可以獲配三個單位等佢選擇，咁無形中嗰個獲配嘅人士嗰個人數咪即係即刻就即係減少咗三分一咯。咁呢個對於其他嘅人士等咗咁耐，咁我諗唔係好好嘅一樣嘅。 即係你知啲單位可能俾人揀嘅會少咗，因為一次嗰度已經有 係啦。譬如你一個人本嚟一個單位嘛，一個配一個嘛，而家你一個配三個，咁你嗰條隊，譬如我哋今次有當有三千個單位配。咁你咪變咗係只係能夠有一千個申請者獲通知話你可以揀樓啦，咁、 okay. 個程序都係會耐咗啦，係嘛？ 另外我就想問一下你嘅另一個建議，就話俾一啲住喺不適切居所嘅公屋申請者咧，就比起本身住喺公屋嗰啲申請者咧，有一個比較高嘅獲配公屋嘅優次，個諗法又係點嘅咧？呢、這個 個諗法就係因為已經居住喺公屋嘅申請者咧，其實佢哋就已經係喺公屋的制度底下的，他們的居住環境即是應該就不會差到去哪裡的，但是在申請輪候冊上的那些申請者呢，有很多是住在一些不適切的單位，好像譬如劏房、又或者一家大小住在一些很擠迫的地方，所以變了如果是比起這兩批人來說是後者，即是住在不適切單位的人士呢，嗰、那個對公屋即係嗰個需求，公屋個住屋需要咪比較上迫切啲咯。咁而家係咁嘅情況之下，咁我哋係咪應該考慮一下？咁會唔會另外設一條隊，就俾啲喺已經喺公屋度居住嘅申請者，佢哋另外一條隊，咁然之後就變咗個優次獲配屋嘅優次就有啲分別咁咯。 所謂另外一條隊係即係首先你要定義咗邊啲叫不適切住所嘅申請人，定係其實都係同一班人，不過呢啲不適切住所嘅人咧就所謂計分就可能佢哋高分啲咁，個諗法係點樣咧？ 其實我而家我只係拋咗呢個即係意見出嚟，大家思考一下咁嘅啫，都要經過討論啦。咁睇下適唔適合啦。咁如果覺得都可以考慮嘅，咁仲要詳細討論究竟係用啲咩方法嚟識別呢即係嗰啲已經居住喺公屋嘅申請者咧咁樣咯。咁所以我而家未有具體嘅意見，呢、這個都要經過小組大家委員各位討論嘅。 你自己傾向係咪不適切居所都有分唔同程度？可能有啲人住一啲劏房，或者有啲人住農屋，係可能都會有一個唔同嘅級別，有個不同喺度。咁佢哋有啲人又會再，雖然大家都係不適切居所，有一啲就可能再高分啲。有冇需要咁分咧？你嘅諗法係點啊？呢個 詳細嘅諗法我仲未曾即係詳細有咩具體嘅做法咧，我而家仲未有一個即係既定嘅諗法嘅。咁我諗，但係即係當然你所講嘅都會係一個實際嘅情況啦。因為有啲申請者可能都係雖然唔係住喺公屋，但係佢嗰個即係嗰個佢雖然唔係住喺公屋，但係佢嗰個居住環境可能就比起某一啲申請者，亦都冇咁即係差咯。 OK， 即係都係拋咗嗰個嘅諗法出嚟，即係詳情都要再具體去點睇啦。好啊，唔該曬黃碧如，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黃碧如咧就係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主席，提到有兩個建議嘅，最主要啦，第一點就係提到話係咪而家公屋申請者可以有三次揀心儀公屋單位嘅機會，咁佢就話係咪可以減少減到兩次咧？咁嗱，另一方面就係話一啲不適切居所嘅公屋申請者，佢哋輪公屋嘅優次會高過一啲本身已經住喺公屋嘅申請者咧。这两个建议你自己怎么看？1872311872311。又请你一位嘉宾，就是房委会委员，也是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早晨。 早晨，小国伟，头先提到嘅第一点啦，先揾你即系讨论咗先啦。阿黄碧如咧就提到话，系咪可以目前嗰啲申请者咧，公屋申请者咧有三次拣公屋嘅机会嘅，系咪可以减少咧？咁呢个建议你自己点睇，或者有几大嘅用处咧？又 啊，睇翻再耐少少一啲文件咧，喺2013年咧，当时就审计署有啲报告嘅，都系做一啲嘅调查啦，关于一啲偏配公屋单位嘅情况。當時講都好耐時間啦，咁但係講緊係第一次配屋啊接受嘅話咧，有大概係 49% 嘅人咧係接受第一次配屋嘅。 嗯。 第二次講緊 36%， 第三次咧就 15% 到，即係話咧其實個數字上咧都似乎係當時咧都比較多係即係第一次咧就會接受配屋嘅情況嘅。 嗯。 咁至於第二次嚟講，如果加埋嘅話，可能去到80%到。咁所以講到，如果真係要想將呢個即係三次減兩次咧，方向上似乎喺個數據上邊咧，似乎都未必唔得。不過而家咁樣情況就係亦都好多嘅居民都提及到咧，有時可能係因為都睇翻公屋申請咧，嗰個區域都比較大，即係而家叫主要係四個選擇啦，譬如市區啊、新界區等等。但係可能佢哋選擇譬如話講，但算係講市區方面咧，都包括咗港島同埋九龍區。咁如果你話要將一啲嘅即係派屋嘅次數，如果因為減低嘅話咧，我亦都建議可能同時間會唔會檢視一下喺申請公屋嘅區域上面可唔可以再細化一啲， 嗯， 即係令到大家想能夠可能想喺邊一個區域較為即係想優先去住嘅話咧，都可能喺個減少一個錯配嘅情況。譬如最近一啲嘅新屋村嘅一啲預派嘅情況咧，都見得到一啲現象。譬如話最近在屯門和華夏山都有一些公屋新建都有預派的情況，有部分的一些申請者可能獲派了去華夏山村，但是可能他本身現時可能他們生活啊或者是一些工作方面呢，他們想傾向在屯門區，又比方轉一部分在屯門區派了之後呢，其實他們想去華夏山村，但同一時間大家都是新界區來講，那變了可能在即派屋上面那個的有機會可能發生了一些錯配，導致到他們可能在選擇接受一個第一次編配嚟講咧，可能有一啲嘅唔同嘅考慮，所以我覺得喺都除咗話真係建議去縮減一啲選即係拍屋嘅時間嘅話咧，但係喺其他地方嘅政策上面都可以做一啲即係檢視一下，係咪可以再進一步去完善一下情況。 其實臨派俾佢哋個單位之前，可唔可以即係再減少呢啲誤會或者減少一啲錯配咧？除咗你頭先講嗰個嘅方法之外，有冇其他方法可以做咧？ 其實如果有一些特殊的一些需要，比如說一些醫療上面的需要等等，或者照顧上面的需要呢，其實都可以向這個申請組呢都提出一些的要求啦，看看可不可以盡量都獲派一些他們近乎他們想法，比如說區域上可不可以近一點，你說指定某個村呢可能就難度比較大一些，但我想現在那個分佈上面講緊即係各個區域都比較大，如果你說可以再細化一些，譬如說新界區都很大面積的，譬如话讲紧头先讲屯门同埋粉岭，都已经系可能系东西两边。 OK， 咁可唔可以再谂下，再细化一啲，咁令到大家可能喺选择上边咧，就真系可以近翻自己所想嘅需要。 OK， 好。嗱，焦国伟转头翻嚟再同你倾啦，因为都有两点啊，同埋呢啲建议即系对于一啲邻近公屋嘅人士嘅反应又点样咧？转头揾你再倾下。焦国伟咧就系房委会委员，亦都系公屋联会总干事嚟嘅，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何文田村释文楼今朝早大约8:00完成围封强制检测行动，有大约1800人接受检测，当中修订共发现19宗阳性检测个案，同9宗检测结果不确定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在指明受限區域內已經進行檢測的人士，如果能夠出示陰性檢測結果電話短訊以證明接受強檢，可以提供個人資料之後經由指定出口離開受限區域。此外，政府在區域內派員到訪大約800户，當中60户沒有人應門，當局會採取措施跟進。 是本港开业近30年的连锁零食店优之良品全线结业。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优安仪说，依赖游客为主的店铺在疫情期间挣扎两年半，最终要结业，反映通关无期，业界经营有如烧银纸。谢优安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游客区的铺租高昂，加上商店转型困难，都影响生存空间。他提到业主每当听闻通关的消息就会要求加租，加上第五波疫情对业界打击非常大，租金的跌幅追不上商店生意下滑的速度。至于商店转型经营，他认为好视乎个别公司的能力，要拉阔货源吸引本地客，亦都需要因应疫情开拓网上经营。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回应欧洲议会印太报告涉华内容，批评报告充斥意识形态偏见，歪曲中国政策立场，大肆渲染所谓中国威胁，否定中国维护自身主权和安全的正当权利，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敦促欧洲议会摆正心态，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发展和内外政策。发言人说，中方欢迎域外国家积极建设性参与亚太地区合作，但拉帮结派挑动对抗制造对立注定会失败。发言人指出，台湾涉港涉澳新疆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发言人又强调，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任何抹杀中方的努力、歪曲中方意图、造谣抹黑中国的虚假信息，既不负责亦不道德。上海卫健委公布，过去一日新增15宗新冠本土个案，包括4宗本土确诊和11宗本土无症状感染个案。另外，北京新增8宗新冠本土个案，包括4宗本土确诊和4宗无症状感染个案。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上昼10: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825点，升294点，总成交金额101.4亿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46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45点，升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208.4，升9.4；腾讯控股375元，系升7.4；阿里巴巴103元，升4.2；京东集团246.8，升8元；友邦保险81.35，升3.5；快手89元，系升4元；比亚迪股份299元，升5.2；恒生中国企业77.04，升1.1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6，日元133.01，瑞士法郎0.974，加元1.254，人民币6.67，英镑对美元1.258，欧元对美元1.069，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648。日经平均指数报28,193点，升249点。港金报17,320元，升70元。伦敦金本安市买入1,849.14美元，卖出1,84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一宗坏车同埋一宗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啦。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嘅快线咧，较早前有交通意外，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西隧出口。就系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近住顺德中心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西隧出口。咁喺龙翔道去荃湾，近住竹园道桥底嘅坏车咧，都系拖 拖走了。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龙盘苑嗰段咧，仲系慢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交通系正常。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车多，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卢亚道。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喺新界方面，轻葵公路去尖沙咀近住祖尧村嗰段比较车多，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呢一段咧，仲系行车缓慢，车龙排到有线电视大楼对出。青山公路嘅葵涌段出九龙方向，近住和宜合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帝盛酒店。象鼻山路去荃景围，近住荃锦交汇处一段慢车，龙尾去到象山村。荃锦公路落翻去荃锦交汇处，车龙就排到去芙蓉山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依健康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哋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2022投资市场瞬息万变，恒指今年三月的低位见过18,235点，下半年的高位可以睇几多呢？ 啲疫情有好转，持续加息嘅话咧，未必咧系对嗰个咧经济系一个负面影响噶。而家今年咧有机会咧，即系上翻23,000呢啲系唔出奇噶。 一同今6月11日晏昼举办第二场2022投资月论坛，请嚟结好证券投资客户组总裁卢俊康同大家分析详情，请留意每日两节一桶金节目内容。 2022年6月8日，新增489宗确诊，社交距离措施维持至本月底。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7月2日开幕，标准门票售价50元。 行政会议通过电车加价。12岁或以上加至每程3元。 世银大幅调低全球增长预测，警告有滞胀风险。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头先倾到咧，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主席黄碧如嘅一个建议啊，包括就系话系咪可以减少一啲公屋申请者3次嘅配屋机会咧？咁佢提到话系咪可以减到2次，从而加快佢哋实际上楼嘅时间咧？咁继续同阿招国伟倾下，招国伟就系房委会委员，亦都系公屋联会总干事嚟嘅。早晨， 早晨， 招国伟，我就想问，头先你提到一啲数咧，有几多嘅申请者系第一次派屋就已经系可以即系拣中咗噶啦？咁嗰啲系第二次、第三次啦，咁但系。第一、第二、第三次中间佢哋要系等几耐，有冇一啲数字？同埋，其实我想知道，就算由3次减到2次，系咪真系可以减到佢哋实际上楼嗰个时间咧？减到几多噶咧？ 如果系睇翻嗰个审计报告讲到咧，如果系因为本身就第一次配屋咧，就尽量希望喺所谓3年平均数去编配啦咁样。咁但系喺第二、第三次咧，就唔属于话一个承诺，要系喺几时去編配嘅，咁大概上可能講緊當時講緊都係幾個月嘅時間，即一年內咁上下度啦。咁你話但係就算係由3變2次好咧，因為計算呢個嘅輪候時間咧，就講緊係第一次派屋嘅時間嚟嘅，所以就算你話3次又好，2次都好咧，如果佢係第一次派屋嘅話，就已經係計算，即使佢第一次佢唔接受都好，咁但係已經係計算嗰個所謂派屋嗰個時間情況嘅。所以就未必影響咗話減少咗嘅話咧，就可以縮短嗰個所謂輪候時間。不過如果係減少咗嘅話，可能相對嚟講嗰個嘅即係申請者可能佢就唔需要等到第三次 嗰個時間，或者可能就啲程序上面亦都唔需要俾多兩三次佢去選擇嗰個嘅行政工作，可能就減散咗嘅情況。 嗯，你自己估計社會會唔會接受呢一個建議，或者有冇其他嘅諗法咧？即係除咗話由三次減到兩次，佢哋揀樓嘅次數。 除咗次數影響咗之外咧，頭先都提及到如果喺選擇地區嘅方面有一啲檢視咧，都係一啲都留意到一啲錯配嘅情況。錯配意思就話，即係唔係房屋署就專登派一啲佢唔接受嘅單位咧？有時講一個區域上面都比較大。譬如讲新界区都横跨咗，即系新界东西两边。 Okay, 嗯，咁呢个都系要去可以再细化啲嘅，就可以方便佢哋去选择更加好适合自己嘅地方。 头先讲到社会个反应，接唔接受咧？你估计申请者嚟讲？ 我谂都有两面睇嘅，因为有啲可能就本身有一啲，即系佢哋系有啲选择啦。头先讲到啲地区，即系觉得喂。我今次真係覺得唔係太過適合自己，但係擔心下一次一定要喎，因為如果就得翻兩次嘅話咧，你唔要嘅話，就要重新再排過。而家相當比較長嘅輪候時間嚟講咧，呢個都係比較即係佢嚟講可能都係一個擔憂咁。 佢另一個建議你係點睇？佢話即係住喺啲不適切居所嘅公屋申請者會排高啲優次，會高過一啲本身住喺公屋嘅申請者喺排公屋嗰度。呢個點睇咧？呢個建議？ 我就覺得都可以去探討嘅。其實過去我自己都有一啲嘅睇法，譬如話。你話係咪另一個隊伍呢？我覺得可以再諗得簡單啲咧，就係話而家喺公屋申請當中咧，如果係屋即係家庭裏邊有啲長者嘅話咧，其實佢係比一般嘅一啲申請者係早半年嘅，早半年嘅時間可以獲配個單位。如果你話可以係再容易啲去處理得到一啲可能係居住喺啲不適切住屋嘅一啲申請者嘅話，可唔可以用翻呢個方法啊？可以提早一啲俾佢哋上樓咧？不過當然係要點樣去界定？一個適切住房咧，呢個係一啲唔係咁容易去處理得到。而家講緊一個租管嘅條例啦，都生效咗。咁我諗都要需要一啲時間去睇下嗰個嘅租管嗰部分有咩地方可以值得參考啦，譬如喺租入方面啊，定係點樣？所以我諗喺現階段咧，可能就都可以醖釀下，傾下有冇呢個方向條件去傾啦。但係實際上執行嚟講，可能審查又好一啲，都係一個比較難。大嘅地方 嘅。OK， 好啊，唔该晒焦国伟，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焦国伟咧系房委会委员，亦都系公屋联会总干事。讲到包括一个建议，就系话系咪目前嘅公屋申请者可以拣心仪单位嘅机会由三次减少啲咧？系咪可以去到两次？对于整体上楼嗰个时间系咪会缩短咗咧？咁讲下你嘅睇法啊。电话1872311，电话旁边有何先生打上嚟嘅，早晨。 是主持你好， 你好。 咁我觉得咧，房委会嗰边咧，我觉得需要咧与时并进啊，将嗰个拣楼系统咧，可能电脑化、优化咗去，就好似拣居屋咁样啦。可能一每次咧通知啲轮候工人士咧去某个指定中心拣楼，每日咧可能有100个咁啦。咁啊，拣嘅可以拣嘅单位咧，就好似居屋咁，可能有100个嘅，一次过嚟一次就已经可以。在100个当中呢就揀选取。因为我都听过啲朋友呢佢就是因为佢公务员嚟㗎佢就想揀公屋啦上楼啦。咁就呢佢都有三次机会嘅。咁都系人之常情啦、人嘅心理呢通常有得揀嘅当然会揀啦。你第一间睇唔啱嘅再揀第二间。但是第二间你揀完想揀返第一间呢原来嗰个制度上呢现时系唔可以嘅。咁变咗我觉得咁样都会影响咗囉。咁另外呢如果头先房委会嗰个委员讲到如果日后缩减到两次或甚至乎一次的话亦都会影响好多公务员呢上楼嗰啲人士嘅。例如一啲退休嘅部队人员啦都会呢系申请公屋上楼嘅。咁我都觉得亦都会考虑呢个问题。 好啊，唔该晒何生，仲有李先生打上嚟，早晨。 第一咧有三点啦，那个前提啦。第一，而家好多高级嘅公务员啊，或者局长啊，或者啲市民啊，都有私人嘅楼宇噶啦。咁如果你话要大幅咁增加楼宇供应，咁对于佢哋嘅楼价系会有影响嘅。咁佢哋会唔会做咧？好啦，第二就系话大家考虑下，从咁耐以嚟所谓嘅地产商啊、承建商。呢啲係咪有需要保留呢？我哋需唔需要將土地呢個資源去為呢一班特登做呢一班嘅階層出嚟呢？咁即係話點呢？如果你個社會嗰個政府你都未搞掂每個人有出咗個公屋， 只是將啲土地都去賣，跟住就話呢個叫自由經濟，咁咪造成而家香港咁嘅情況咯。咁即係話可以有一個方法就係合約制，請一啲工程嘅人員喺政府度自己做翻曬啦，我哋唔叫承建商。土地方面咧，如果阿李生話係要改善嘅話，你唔批准啲土地俾嗰啲地產商去改建，佢自然就會賣翻俾你噶啦。所以一路講咁多嘢，話點樣去壓迫嗰啲公屋居民話，你嗰幾多錢嘅都係要出翻去私人樓嗰度去揾食 ，which 係負擔唔到嘅，其實都係呃大家咯。 好啊，唔該曬李生，都係講到整體嘅房屋問題啊。另外想同大家講下關於一個警報信號，就係黃色暴雨警告信號咧係現正生效，咁大家留意住啦咁。另外想同大家講下就係尋日咧，特首會同行政會議咧係通過咗電車加價嘅申請，咁就喺下個月7月11號咧生效嘅。咁加完價之後咧，12歲或者以上嘅成人票價咧就會係去到3蚊嘅，原本係2.6嘅。小童即係3至11歲咧嘅票價就會去到個半，原本係個3嘅。兩者嘅加幅都係話去到15%左右嘅咁。另外65歲或者以上嘅長者票價就由而家嘅個2加到個3。呢、这個情況電車加價，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林志遠係交通諮詢委員會委員嚟嘅，早晨。 早晨，身體健康，樂文。 早晨，早晨，林志遠，點睇呢個加幅啊？你自己 從加幅睇15.4%就幾高下嘅，即係你無論喺感官上同埋個數字上都幾大。咁但係當然啦，如果你化翻做佢個實際嘅數字就係4毫子，咁啊。香港嚟讲4毫子，而家做得啲咩咧？咁 你觉得个加幅多，但系市民嘅接受程度又如何咧？ 我都有留意啲市民，譬如接受你哋电台访问啦。咁有部分当然就系话你加咁多啦，有部分市民就话我都要答噶啦。咁4毫子咁都冇办法啦。咁但系而家个普遍就算我自己都好啦，就感觉到就系而家所有公共交通工具。或者唔應該叫所有啦，接近普遍啦，巴士加啦，的士加啦，咁其他而家講緊煤氣又加啦，咁嚟緊可能電費又加啦，咁變咗市民個感覺同埋實際上真係樣樣嘢都好似加緊價咁，但係個市面狀況又好似未真係感受到改變好多。 市民咧接受程度都睇咗，讲下你嘅睇法啦。但系从电车嘅财政状况，你本身有冇留意？因为譬如电车上次加价已经系2018年7月啦，咁话去到2021年，其实佢嘅电车公司嗰个盈利率咧去到-1.3%嘅咁。从个财政状况去有今次嘅加幅，系咪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嘅，因为如果你睇翻立法会嘅文件，你都会睇到噶啦，就系、是公平啲咁讲句。電車喺佢營運同埋控制成本方面咧，都叫做幾出色㗎啦。咁喺過去嗰幾年，你見到佢咧個整體嘅成本嚟講咧，係有控制得好好嘅。咁但係大家都知道喺2019年經歷過修例風波啦，2020年到而家經歷咗嗰、那個新冠肺炎啦，咁到今日為止，你會見到佢最大嘅問題就唔係成本嘅問題，係主要係收入嘅問題咯。咁另外一方面，佢自己個廣告收入都有進步嘅，即係都有改善到嘅。咁變咗返到最後尾就係嗰個所謂電車嘅乘客收入啦。咁變咗今次加嗰個費用，如果你我做會計師啊嘛，特登撳一撳計數機睇到，佢大約會增加到300-400萬，啱啱好就係舊年嗰、那個所謂嘅虧損嚟嘅。咁都係持平啦，對佢個財政狀況嚟講。 我見到有其他立法會議員啦，好似實政原卓啊、田北辰咧，就提到話過去四年嘅通脹去比較，過去四年通脹咧都係7%度啫。咁啊，電車嘅營運成本咧升咗10.5%，咁啊超出通脹，反映佢經營不善。亦都提到話今次批准嘅票價加幅咧，甚至到15%添，咁啊高過通脹啦，亦都高過營運成本嘅升幅啦。咁佢就形容呢一個嘅做法係唔合理啦，系要市民补贴经营不善嘅公司系唔合理，有个咁嘅讲法嘅。你同唔同意将今次嘅加幅去同过去几年嘅通胀啊，或者系电车本身嘅营运成本去比咧？ 诶， 這個睇法他們有個觀點，亦都是可以這樣講，有他的理由在背後的。咁我自己作為會計師呢，就是在一間私營公司，政府又沒有補貼之下，當然不計這兩年因為疫情的補貼啦的話呢，他最重要的就是他們可以持平到去營運咯。咁如果你同佢就咁以數論數嘅話咧，其實頭先你講嘅數字都會睇到佢個營運成本基本上都同通脹差唔多。主要原因就係嚟自嗰個乘客嘅下跌，尤其我哋出行受限制啦，旅客又受限制啦，咁變咗佢個營運狀況就係受嗰個乘客影響好大咯。 嗯，你頭先提到話即係佢的收入都是好一部分都是嚟自即係個車費啦。咁如果日後在加價之後收入多翻啊，係咪真係可以令到成個營運係變翻即係維持到呢？因為而家面對好多情況就係、是、譬如其他交通工具嘅競爭啦，政府喺話即係批准今次嘅加價之後都有提到話其他交通工具嘅競爭，好似鐵路啊，其實都有好多啦，亦都提到話有一啲非車費收入嘅增加的空間咧都相當有限嘅。其實你同唔同意喺呢兩個原因之下，就算加咗車費，日後成個經營都係非常之困難，或者要再諗其他方法去令到即係電車嘅收入係更加穩定。 我自己就覺得會持平嘅，又唔算係太唔樂觀，又唔算係太樂觀，因為而家你以電車佢嘅營運狀況啲數字，我去估計咧。廣告收入如果個經濟好翻嘅話咧，佢應該都會有增長。同埋而家佢哋都推出咗好多我哋叫堅密啊、花粉啊出嚟，吸引唔同嘅譬如粉絲去賣廣告啊，有咩生日會、生日 party 啊，咁嗰個廣告收入我相信咧應該都可以保持到。如果個廣告收入保持到，而嗰個出行嘅受限制唔大影響嘅話，又加咗價咧，我覺得就 OK 嘅。咁另外一方面咧就係、是。佢嘅乘客咧，好得意嘅，搭電車就係個需求彈性比較冇咁高。換句説話講咧，佢就唔係好受佢啲加價太大嘅影響嘅。你如果喺香港島都知噶啦，跳得上電車搭一兩個站，中環去到金鐘落車，咁有陣時你就都唔感覺到嘟一嘟幾錢咧。咁如果你話三四毫子嚟講，對普通市民或者嗰一兩個站嚟講咧，佢哋有陣時就未必感覺到。只不過你啱啱呢段時間個個都加，而佢個增幅有 15.4 咧，咁啊的確係外眼咗啲嘅。 嗯，但受唔受其他交通工具嘅競爭影響咧？ 佢嘅受影響就微啲嘅，又喺港島區咧 ，even 即係雖然有地鐵啦，咁啊當然地鐵就對老人家嚟講就優惠啲啦，因為而家有2蚊，咁佢同個差幅就增大咗，但系对普通市民嚟讲咧，佢仍然有嗰个吸引力，尤其唔需要上上落落啊嘛，系咪？ 我见到有唔同嘅意见啦，譬如啊，民主党交通政策发言人韩俊贤咧提到话，系咪可以扩大以及系恒常化啲巴士转乘优惠咧？咁即系譬如可能搭完巴士或者搭完其他交通工具嘅，再搭电车，可能有一啲嘅优惠，呢一啲方向可唔可以谂咧？你觉得？ 我就有少少保留啦，因为搭得电车，可以去试下搭下电车。搭得上电车嘅话咧，通常都唔谂住再转乘啲乜噶啦，因为电车有阵时系比较慢，但系就方便，因为好快你就等到一班车，好快你又谂住我跳落车噶啦，咁就跟住去我个目的地。咁如果你长途嘅话，我不如即刻跳上架巴士度，或者走落去地下搭港铁。就更加方便咯。轉乘係咪真係咁多呢？除非嗰段路你知道真係塞緊車，電車又暢通，而你其他又冇替代嘅工具，咁去搏翻地鐵、搏翻巴士嘅啫。如果唔係嘅話，我相信呢個吸引力未必好大。 長遠嚟講，你覺得仲有啲咩方法可以提升電車嘅競爭力，或者政府有冇啲咩角色可以再做多啲支援，甚至直接可能係支持佢嘅營運？ 我可以覺得咧，就係電車反而而家就唔係咁差嘅，相比起早排我同你哋分享過關於天星小輪咧，咁我覺得政府係的確係時候，尤其嚟緊運房局會分拆啦，佢哋應該要全盤考慮翻嗰個交通嘅佈局，邊一樣嘢係我哋叫 luxury， 即係係觀賞嘅啫，係保留愛嚟。集體回憶邊一種真係我哋適當係所謂每一日市民或者方便嘅都會搭電車，其實係屬於後者多啲咯。我自己覺得咁變咗嘅話，可能到某個階段，如果發覺我哋營運有問題嘅 话，政府就可能要出手都唔定啦。 好，唔该晒林志远，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林志远咧就系交通咨询委员会成员，亦都系立法会议员嚟嘅，讲到有关于电车加价。另外想同大家讲下外面嘅天气情况，外面气温咧系27度，相对湿度90%。有两个嘅消息啊，就系包括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系生效紧啦，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10:30嘅。咁仲有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多云啦，有大骤雨以及系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大骤雨以及系狂风雷暴嘅。千禧年代嚟到呢度， 一分钟阅读主持罗乃圈，制作周伟业。 以下嘅情况你系咪似曾相识呢？喺职场上被赋予重任，但系担心自己做唔到。在爱情里面获得垂青，但觉得自己不值得被爱。在生活当中赢得称赞，但会怕对方只是被自己的表象呃了。这些都是患上无牌者症候群的人的内心独白。临床心理学博士杰萨米希伯德的著作《无牌者症候群》，正正是一本写给深受这个症候群困扰的人的心药。 所谓无牌者，就是觉得自己没有真材实料，认为别人眼中优秀的自己只是虚有其表的错觉。作者将无牌者分为五类：追求满分的完美主义者，务必一举成功的才智天生型，非得独立完成任务的个人主义者，坚持掌握一切资讯的学者专家型，和一定比别人做得更多的超人型。 要有效抗衡这个症，最重要就是挑战那些我们用来解读外面世界的固有观念。每件事一定要做到完美，我一定要设定超高的自我要求，才不会被人识破。我认为自己的成就来自运气、人脉、魅力或者时机，只要结果不符合自己设定的标准，我就听不入其他人的正面称赞。这些都是百害而无一利的自我批评。作者给的解药就是选择仁慈。 仁慈的方式是指用温暖不批判的态度，善意地对待自己，想一想自己的勇敢、坚强、诚实和智慧。这些都是让你自我感觉良好的核心价值，亦是最能帮助你改变生活的要素。 作者在书里面提供了很多实用的方式，帮助读者摆脱无牌者的焦虑，改写内心独白，帮助克服情绪低落，活出最佳状态的自己。问题只是我们愿意改变吗？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无牌者症候群》，作者杰萨米希伯德，由商周出版。 吸烟与健康委员会、香港电台第一台联合主办《烟草中局零烟害无烟世代》启动礼。 大家好，我是 J 风冯允谦，请支持世界无烟日。吸烟不单止影响心肺功能，疫情之下除低口罩食烟，还会增加新冠病毒传播风险，最好梗是尽快戒烟啦。 吸烟与健康委员会、香港电台约定你一起迈向烟草中局。 亚洲杯2023外围赛，港台电视32独家直播。 香港队准备就绪，远征印度加尔各答，为争取出线亚洲杯决赛周展开三场激战。第一场香港对阿富汗，今晚7:15，港台电视32现场直播。 紧贴亚洲杯2023外围赛， 紧贴港台电视32， 齐齐撑港队。